大家好，我是毓敏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门票现已发售，年初五、年初六只演两场，票价是988、688、388。表演的场地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3楼，买票可以去快达票售票网同埋通理琴网，要买就快啲啦！ 大家好，我是法国佬。嚟紧 My Radio 喺1月14号至18号晚，一连五晚会有节目接听大家听众嘅电话，请大家咧到时咧踊跃打电话嚟啦。时间咧就系夜晚晚上嘅9点至10点，咁咧就系本土最前二线啦。咁依家咧大家记低个电话号码，到时咧就打电话嚟啊，大家 check 一下2440-4088，2440-4088啊，请大家多多支持。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本土最前线， 好欢迎翻到嚟新一集嘅本土最前线啊！ 终于见到你 啦，终于见到我啦！因为咧，即系咩事咧？事完咧，我刚刚就去咗即系日本啊，都一段时间啦。咁啊，为咗营救咧呢一个郭少杰啊，九叉掌系嘛？咁啊，但系即系人算就不如天算啦。咁由于呢个日本咧个天气比较冻。咁咧，亦都係咧，即係人生路不熟嘅關係，因為營救失敗，冇辦法啦。我連靖國神社都唔得人去啊，因為其實我就之前我再對上一次去日本咧，就去過靖國神社嘅。咁啊，但係剛剛因為天氣太凍，咁啊，始終香港亞熱帶咧，突然間去咗啲天氣得兩三度嘅地方就唔係好慣，咁所以就即係行程去得少地方啦。咁啊，但係唔緊要啦，我話我已經咧係翻咗嚟啦。雖然咧郭少傑我係營救唔到咧，咁但係相信咧。即係郭少傑咧，唔係，即係佢嗰個犧牲為國嘅精神咧，我相信黨中央係睇到嘅， 好感動。 亦即係如果咧佢喺日本有咩獄中有咩不測咧，相信都可以為黨咧提供一個咧即係叫興師問責嘅藉口。咁即係對於黨咧喺大東亞嘅情況上面嘅進展咧係大有裨益嘅。咁即係要多謝呢個郭少傑九叉掌咧喺我哋大中國。嗰、那個復興嘅路上面所作出嘅貢獻，嗱今日咧就唔講咁多廢話啦。 誒，咪住先嗱，咁除咗多謝啊郭少傑大九叉掌啦，係啦，咁我仲有一個人要多謝嘅。 係邊個咧？ 咁就因為咧，即係我哋11月同12月嘅時候啦，咁就即係送出兩隻嘅大碟，就俾我哋本土最前線嘅最高科金科得最多嘅聽眾啦，係啦。咁我哋咧11月份咧就送咗呢隻。紫色的黑膠大碟係啦，咁就俾呢個聽眾陳先生嘅。 好，多謝陳先生。好啦，嗱，咁日本翻嚟咧，都係帶翻啲日本嘅趣聞啦。咁啊，即係雖然呢個日本嘅所謂趣聞咧，就有少少即係 out day 噶啦，一年前啊。咁但係咧，相信呢個趣聞一年前就冇咁受注目嘅。依家啱啱好咧一年啦，因為1月7日咧呢單趣聞係2017年1月7日嘅。咁啊，一年之後再睇翻咧，就真係別有心意啊。咁啊，即係麻煩控制員就去一去圖啦。咁啊，咩趣聞呢？就是 Me Too 啦，咁咧即系你估唔到，即系我哋即系成日屌柒 Me Too 啦，系嘛，即系又俾人话我父权啊成啦，咁啊即系特别咧系通常咧最中意即系嗰啲 Me Too 嘅支持者，最中意屌柒你啲人咧，屌得最多嗰句就系、是，喂你成日话啲女仔会用 Me Too 嚟诬告人，你有冇案例啊？有冇证据啊？嗱，估唔到咧，即系我嗰阵时同 Me Too 嘅人嘈咧，我都谂唔起有呢一单。就係咩事呢？就話說2017年1月7日，咁咧就呢、這個新處音新聞啦，呢、這個咁嘅 page 咁就翻譯咗一個日本嘅 Twitter。咁啊內容係乜嘢呢？就係、是、上年年頭啊，有一個幾特別嘅現象，唔知係咪一個同黨嚟嘅，咁但係就發現咗即係幾個地點啦，同時發現咗現象咧，就係、是。有啲女仔係嘛，就是、小學生嘅女仔，咁咧就係、是、做乜嘢呢？ 叔叔啊，可唔可以幫我拎一下手袋啊？ 好啊。 你摸我， 系啦，咁啊，即系咧，就会即系用各种嘅藉口咧，就会同啲大人讲话，就系男性嘅大人啦，叔叔啦，就话有冇可唔可以帮我整下条带啊，孭下个书包啊，帮我攞下袋，咁咧啲叔叔咧一伸手掂佢个袋，掂到佢身体咧， 即刻俾人揿住啦， 系啦，就即刻嗌，哎呀呢个叔叔摸我啊咁样，咁咧咁就会即刻咧引来周围嘅人咧就揿低嗰条友啦，咁咧究竟呢、這个行為背後有咩動機？冇人知道，係咪即係同黨嘅惡作劇咧？係咪或者屎忽痕啲細路女突然間冇嘢玩，攞啲嘢嚟玩下咧？冇人知道。咁但係咧，的確喺上年年頭咧，就有多個日本嘅地方同時出現咁樣嘅案件。 咁你今次去日本有冇遇到啲咁嘅嘢？ 冇啊冇啊冇啊！咁如果發生咗就大撚鑊啦，即係我日文又唔好係嘛？我只能夠做啲好基本嘅溝通，即係成班人衝埋嚟，我都唔知點樣講。 打咩打咩打 啊，自交哟，自交哟，布库啊，唔知个无实，唔知点样发音啊，系咪啊？我写就识写咁啊，即系我系冇罪嘅，咁但系即系嗱，呢啲完全唔知道可以点样辩解，咁但系即系辩系咧，日本人自己咧都其实好难辩解嘅，即系你讲翻即系小学生咧，就固然系恶作剧啦，咁亦都系所幸咧，就我哋呢个翻译嘅 Twitter 上面咧，就见到就几个相应嘅事主咧。都是冇事的，因為得到附近的證人就證明他哋清白。但是呢相對而言日本就有一個即係都普遍大家都知道的一個現象，好出名嘅，就叫痴漢，係嘛？電車的痴漢咁啊 ，JR 啊、地下鐵等等咧，就會即係有一啲男性啦，咁樣即係借住人多擠迫咧摸啲女仔啊。 即係差少少，其實係咪真係好 common 嘅現象？定係即係除咗一啲動作片會見到之外咧？ 係有嘅， 真 係 嘅。 但係即係唔係話即係話大家想象咁多咧就唔係，咁但係就有呢啲非禮嘅案件發生啦。咁但係日本咧就係即係亦都係 Me Too 爆到咁大單之後咧，先至係有人真係好認真去面對啫。其實日本所謂嘅痴漢案件咧，有好多咧係俾人誣告嘅，即係我唔係話冇痴漢，係真係有痴漢，但係問題就係咧，即係日本咧。大家對於性罪行啊，嗰個有色眼鏡太重啊，同埋日本刑事嗰個入罪率咧係高到九成幾嘅，咁變咗有好多女性咧，即係無論佢咩動機都好啦，有陣時咧即係誤會也好啦，即係好憎個人也好啦，就會誣告咧有啲男人咧就係喺電車上面做痴漢行為，而即係人於人多擠迫咧，都好難提出有咩證據等等咧，或者的確有可能發生身體碰撞，但可能係架電車坐一坐，係嘛？咁所以就好難去證明到佢自己係清白嘅，咁變咗就係年中咧有好多咁樣嘅所謂痴漢咧，就係冇罪，即係唔係 ？sorry， 係即係冇話叫做犯罪意圖，亦都唔係想去非禮人嘅，但係就即係偏偏咧就係坐咗冤獄啊！咁即係坐監或者罰錢咧，其實都係小事。最大嘅問題就係日本對性罪行犯嘅歧視係好重嘅。咁就好多呢啲所謂嘅痴漢咧，就會即係成個嘅 career 啦，或者佢社會地位會啪一聲就喪失曬。咁咧就喺 Me Too 嘅風潮當中咧，去年咧日本都有個所謂叫咩咩即係痴漢無告左右咁嘅協會咧就出現咗，咁啊為呢班人討翻公道。咁啊即係講呢啲嘢講耐咗啦，咁即係主要就係想即係趁住即係咁啱見翻呢個 po 就再同大家講下，即係究竟 Me Too 係咪話即係呢個世界咪冇性罪行咧？就絕對唔係嘅，我都相信好多地方都性罪行，特別印度啊，係咪？即係治安差嘅地方。咁但係咪就話無告係唔存在咧？就絕對唔係嘅。基本上咧，即係嗰個好殘酷現實就係基本上你。連讀緊小學嘅女仔啊，即係唔好話佢係咩動機都好啦，佢都偶爾會誣告你嘅。咁所以就即係 Me Too 背後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完全唔睇任何證據就信曬個女仔咧？我係覺得絕對唔係啦。咁今日咧即係講完咧，即係差唔多偶不時都講嘅 Me Too 之後咧，咁亦都係要進入另外一個偶不時都要講嘅話題，就係屌柒泛民啦。咁咧即係今日咧新鮮滾熱辣啦，即係講起係嬲啦。話説咧。我話真係新鮮滾熱辣，今朝啱啱落機嘅啫。我今朝凌晨機，咁啊十點幾左右咧嚟到香港。咁我琴晚咧喺機場已經諗好咗噶啦。咁啊今日講咩咧？講明治維新日本翻嚟咁講翻日本嘅嘢啦。講呢個幕末啊，點樣去倒幕咧？明治維新咁當中所謂革命志士嘅行動，又可以點樣令到我哋香港人喺我哋嘅運動當中嘅借鑑咧？等等。咁我已經諗好曬嘅，稿都打埋噶啦。咁但係撲你個街咧，我頭先晏晝咧喺中大即係做緊嘢啦，係嘛？咁啊！突然間發現咧，妖楊岳橋又柒咗喎，咁樣就咩事咧？咁啊可以去一去圖啦，即係逼住我明治維新都唔講，就要講呢啲，係嘛？真係好撚嬲，就係咩事咧？嗱，呢一幅咧就係蔣麗雲做嘅圖啊，多謝你啊，蔣姨姨 ，OK。咁啊，蔣姨姨出咗一幅圖，咁咧就係發生乜嘢事咧？就係楊岳橋啊，琴日咧就預告一早預告咗噶啦，佢話咧就係呢個就係蘋果新聞嘅內容，佢話近年社會普遍擔憂。大量持單程證內地移民來港定居，對本港社會福利、房屋及醫療等造成重大負擔啊！公民黨嘅楊岳橋咧，將會於明日即係今日啦，立法會提出檢討單程證政策嘅動議啊！咁啊，促請特區政府嘅改革單程證政策，包括削減單程證配額，並且啊爭取審批權等等。咁咧。咁啊，即係講得就哇，其實即係檢討單程證，雖然大家就唔中意楊岳橋係嘛，亦都唔中意公民黨，咁但係檢討單程證呢啲冇得講嘅係咪道理嚟？你一定要支持佢啦。咁啊，楊岳橋咧更加係喺對傳媒查罪嘅時候強調咧，話屌你即係香港政府啊，係唔對呢個單程證來港人士咧行使入境審批權，係絕對咧係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因為呢個基本法呢以及香港法律上面亦都容許了香港政府是可以審批呢個單程證的即係來港人士嘅。咁啊，哇！即係話聲啊幾鬼之響係嘛？即係講到好似正義嘅化身啊，終於就將呢個本土嘅議題帶入議會啦，係嘛？公民黨。咁但係咧一個轉角咧，到今日咧發生咩事呢？今日嘅立法會大會上面咧，就立法會今天下午咧原定就會討論咧。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提出啦呢一個檢討單程證政策嘅議案，點知咧 唔見咗人， 係啦，唔見咗人。處理到楊岳橋嘅呢個單程證議案嘅時候咧，楊岳橋就並不在會議廳裏邊。 誒，咁佢去咗邊咧？ 咁佢去咗邊咧？嗱，咁佢咧就根據楊岳橋先生所講咧，我哋可以去下一張圖。佢就話，即係佢咧係當時喺辦公室係睇緊國歌條例草案嘅記者會， 啊好認真，好認真。 咁即係由於咧就要面對呢個國歌法嘅準備咧，咁所以就突然間咧就係叫做唔小心咧就冇出席到呢個會議啦咁樣咧，咁佢就係我自己嘅責任咁樣咧。當然就佢唔存在喺呢個議會裏邊咧，咁啊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就裁決啦。咁你屌你提出動議嗰個議員都唔喺度，咁你點樣動議嗰個議案咧？係嘛？冇人動議，好收皮唔傾，今日就散會。咁啊，楊岳橋即係佢話咧，即係佢講完話，我喺呢個辦公室咧睇緊國歌條例草案之後咧，佢就話啦，當然咧一心就不能夠二用，今次教訓嘅當然就係咧，就算有兩個非常重大嘅議題發生喺面前，都要揀一個自己去作出一個清楚嘅決定。 愛曬先 執。哇！即係我唔知點樣講出嚟。首先咧，呢幅圖咧就多謝咧，即係熱心聽眾嘅陳麒麟嘅製圖。咁咧就係大家可以睇睇啦。佢就係公道就自在原本嘅民心。咁咧依家就變咗公道自在辦公室啦。即係其實好離譜嘅。即係第一件事咧，你提出個動議，你唔撚喺個議會裏邊咧，即係固然就係、是、即係技術上面就有問題啦。第二件事就係、是、即係佢，我覺得更加離譜嘅就係咧，佢自己缺席咧，本來已經係離撚譜啊。而他竟然去作個藉口，就係話佢係喺辦公室睇緊國歌條例草案記者會，係嘛？扮撚曬勤力有苦衷咁，即係你特別見到佢嗰個碎詞就係、是：哇！今次嘅教訓就係、是、咧，就算有兩個非常重大嘅議題發生喺面前咧，都要作出一個清楚嘅決定。 喂，但我想話，其實你作為一個議員，你連兩個議案都 handle 唔到喎，你點搞啊？ 係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嗰個講法完全唔 make sense。他就扮曬勤力，扮曬有苦衷，話：哎，冇辦法啦，即係兩個議案，我要揀一個，係咪？就是、一個兩難嘅抉擇，我就揀錯咗。 屌你！我翻工我都要同時做兩樣嘢啦，係啊。 而且另外一個最過分嘅就係、是，即係佢老尾佢係，即係如果佢嘅講法屬實啦，我唔計佢講大話。佢老尾佢嘅講法屬實咧，佢就臨開會先嚟睇資料，而且佢係錯嘅地方做錯嘅嘢，係嘛？以學生嘅講法嚟講，即係如果各位聽眾而家係學生嘅話咧，就係、是、你上堂嘅時間咧就匿住喺屋企。係嘛？或者你考試唔好話考試 present， 係啊 ，present 最緊要啦。present 就今日咧，你就要 present 你個議題。咁但係你就唔見咗影喎。咁啊 ，professor 打電話問你，你做緊乜撚嘢？喂，你 present 啊？對唔撚住，我喺屋企咧準備緊第二個 course present。咁我啊，即係對唔住啦，即係一心就不能夠二用。今次嘅教訓就係咧，喺兩個重大嘅課業之間咧，我就要作出一個清楚嘅抉擇。今次抉擇錯咗，真係對唔住 professor。我真係屌你老尾！你今日你要 present 啊，學生 OK？ 你今日你要 present， 你 present 完，你夜晚翻屋企先至睇第二啲資料，先準備第二個 present 啫嘛。或者你翻緊工，好似賴佩咁樣翻緊工係嘛？你今日你要同個老細講你個 proposal， 你老尾你係咪去咗個會先啊？你有冇理由你唔去開會？即係你同你老細講，唔好意思啊，我處理緊第二個訂單啊，即係頭先冇嚟。冇嚟呢個， 幫第二個老細做嘢， 係幫第二個老細做嘢，所以冇嚟介紹個 proposal。呢個完全係唔撚 make sense 嘅解釋嚟嘅，係完全係離撚冇，所以我嗰下我先至興啊嘛！即係大佬泛民唔撚做嘢缺席，有幾撚閒啫？即係成日都出現㗎啦。但係佢呢個藉口咧，即係我亦都明白點解老豆咧，即係我老豆咧細個嘅時候咧，即係你做錯嘢唔嬲嘅，你做錯嘢你用大話去冚你先嬲啊嘛。系咪啊？你屌你打烂嘢咪打烂嘢咯，打烂嘢你又作只狗跑上我张台嗰度，拱冧个杯，只狗捻又咁得闲咩？系咪啊？即系你呢下真系嬲，你老味你做错嘢，你系赢咧，作埋啲咁嘅狗唔搭嘅藉口，而且啊呢啲咁嘅閪藉口啊 ，OK 系冇人知道真定假噶，佢吹嘅啫嘛，屌佢喺办公室做紧咩，捻有人知啊？系嘛？佢中意话佢喺办公室呢、這个抗紧日都得噶。 佢話喺手撕緊日本鬼子都得噶，咁冇人知啊，大佬佢喺辦公室做緊乜嘢？屌唔通佢要 show 個佢唔通佢 show 個 browser history 出嚟證明清白咩？係嘛？冇人知嘅喎，咁你知鳩吹啦，係嘛？同埋咧，亦都係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即係去一去圖先，下一張圖。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嘅熱心聽眾咧，同埋長期忠實聽眾咧，陳其倫咧。提供的即係呢個論點嚟啊！我頭先見到都覺得係喎，中喎 啊，係啱啊，係得做你 嘅。你老尾你咁大個議員辦公室，楊岳橋係嘛？你每年出咁撚多嗰啲辦公室資助，可以攞嚟請議員助理。你成個立法會嘅辦公室係咪冇議員助理嘅咧？係嘛？你點會即係你老細啊？就嚟要去 present 啦，你要去即係遞交你嗰個動議案，你要發言啦。屌你！你成支 team 咧，所有議員助理咧，係冇人幫老細及實個立法會嘅喎，係冇人幫佢及實個大廳裏面發生咩事，冇人提佢要落去發言嘅喎。 咁啊，楊岳橋啲黨友咧， 係啊，楊岳橋啲黨友都唔知去邊嘅喎。即係呢個，所以我係覺得佢一定係講緊大話。即係我即係屌你老尾！你話我誹謗，你話我誹謗，屌你老尾！你喜歡告我就告我咯，破產而已，我屌你，我銀行戶口得嗰幾千雞，你咪告我咯，仆街，係咪？告啊，告啊，係咪？你 100% 講緊大話嘅，呢啲咁嘅大話，屌你老尾，小學生都覺得有問題啦，係嘛？即係講翻我自己，我講又即係最中意又搭翻以前做學生會會長嗰啲嘢。我做學生會會長嗰陣時咧，我都要去個學生議會嗰度咧，就俾人屌柒嘅。OK， 因為我學生會長咧，我就唔係元首嚟嘅。OK。我只係行政機關首長，咁行政機關首長咧，咁你基本上就同即係議會一樣啦，你一樣有個議會，你一樣要向立法機關嗰度復命，你要俾人屌噶啦，係嘛？通常我哋開會咧，譬如我同我副會長開會啦，譬如或者賴佩咁樣三個人咧，我哋各自分別 present 唔同嘅嘢，我哋一定會有一個人喺個會議廳裏邊嘅，咁你第二個人出去屙尿啊、飲茶、食飯啊、唞下、準備文件都好，總之你個議程就嚟到你咧，就一定會打來打去 call 人上嚟噶嘛。係嘛？你見到兩個議程之後就到，喂，到我present 呢個財政案喎，咁我一定老閪打電話抄喎財政助理上嚟噶嘛，啊唔係 ，sorry， 財政秘書上嚟噶嘛，即係你，所以你成個答案啊，根本係完全係100% 大話，完全係唔撚 make sense， 係嘛？咁所以就即係屌你咁樣，楊岳橋係極度撲街咯。咁啊，基本上咧，我亦都係分析咗啦，今次係。點解會做到呢件事？其實有三個可能嘅，即係除咗話講大話之外，咁點解會咁樣做呢？係嘛？點解會即係唔出現去提交呢個動議案呢？基本上我覺得有三個可能啦。第一咧就佢自己都知道立法會咧根本係做戲嘅，所以佢自己都唔重視。嗱 ，which is 我係覺得係好有可能嘅，即係你話泛民係咪真係唔知道個立法會冇撚用呢？我覺得唔係嘅，即係泛民應該係冇大家想象到咁重嘅。唔係咁蠢嘅。 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唔 make sense， 係因為佢就算唔重視，但係係佢自己提出嚟嘅嘢喎。咁而家咪拆咯。 係啊，咪即係，但係問題就係佢自己提出嚟嘢都唔重視咯。因為佢自己都深知道呢個立法會咧係冇約束力嘅。即係講翻呢個叫做議員嘅私人條例草案啦，又講翻啲好悶嘅嘢。咩叫私人條例草案咧？依家香港立法會嘅運作咧，再講一次就 K 撚型嘅。在於點樣 K 型咧？就是、如果政府提出一個條例草案咧，政府提出咧，佢只需要咧。就是在席議員咧過半數通過就得啦。咁但係如果議員咧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咧，就需要咧係分組點票咧，兩個小組咧都係過半先通過到。所以咧由香港1997咧主權移交立法會成立以嚟咧，私人條例草案咧係鮮少通過嘅。泛民主派一直投訴話佢哋喺議會裏邊冇權力咧，亦都係因為咁樣嘅限制。因為政府提出任何草案，只要大多數過半就得。佢夾住呢個功能組別咧，佢好容易就過半。調翻轉咧，就係呢一個泛民主派咧，佢如果佢要用議員私人條例草案形式提出任何草案咧，佢必須要咧兩個組別都過半。而 which is 大家都知道啦，功能組別咧基本上咧就係建制派壟斷嘅，親北京派壟斷嘅。咁所以咧，泛民主派咁多年嚟提出一大堆私人條例草案咧，永遠都係得個傾字嘅啫。即便是以前泛民主派在議會總人數試過佔優勢的時間都好，私人條例草案都是通過不到的，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因為功能組別被人炸死了。所以今次楊岳橋提出的這個都是私人條例草案，其實他是不是都知道根本上現在立法會裏面絕對上面的 number 或者是分組點票來講，其實都是輸硬的。他就是因為看到這樣知道屌你老母其實在做戲的了，所以就完全不重視那件事了。而另外一個限制就是私人條例草案其實是沒有約束力的。私人條例草案是而且除了沒有約束力之外，是有一大堆東西是不能說的。譬如他是不能夠改動以致到特區政府的財政開支是增加的，即是你不能夠提出一個私人條例草案，就是說喂，我們今天就搞全民退保了，政府拱多700億出來搞私人搞這個全民退休保障是不行的。 OK， 私人條例草案是不給增加政府開支的，我亦都冇，如果冇記錯啊，因為應該都冇記錯啊，亦都係唔俾跟動政制嘅私人條例草案。咁所以私人條例草案基本上就廢嘅。 咁即係簡單，其實佢就係掉個議案上去，跟住好似噏完個 proposal， 哦，跟住我收到啦，唔做咁樣。 咪其實同中學生議會差唔多咯，嚇，或者同維園差唔多，即係大家傾下咯，係嘛，大家討論下咯，係嘛，應否呢個縮緊單程證咯，大家傾下討論下咯，即係咁樣啫嘛，係嘛。咁會唔會就喂楊岳橋咧？泛民根本知道屌你老味呢個立法會，我提呢個私人條例草案都係做戲噶啦，係嘛？就所以咁樣輕視咗啦。呢個其中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根本咧佢係想特登放生政府，而 which 係有可能，因為呢一個單程證咧，如果你相信一啲叫做鬼啲嘅言論啦，就話覺得屌你泛民主派其實咧就未必係投共嘅，但咧佢就通共。覺得很多嘢咧就應該同呢、這個中共咧就叫又傾又砌，係咪？就呢啲嘢咧就唔好去到咁盡。有啲議案咧係咪？大家抹面嘅就唔好夾硬嚟啦，係咪？有啲嘢咧大家唔得咧就唔好夾硬嘈。嚟緊民主黨就黨慶啦，已經有內幕消息提出咧， 又請咗林鄭好似 係。係啦，又請咗林鄭嚟民主黨黨慶啦，我屌你老味民主黨係咪？會唔會因為咁嘅原因係咪？所以又特登放生政府咧？而且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可能性咧，就係佢可能驚咧呢一個叫做單程證嘅檢討議案咧，真係提咗上去大家嘈嘅時候咧，係會有人翻翻公民黨舊帳，而係因為公民黨咁多年嚟，亦都係跟緊泛民主流嘅隊咧，其實咁多年嚟咧，佢係支持單程證來港團聚，佢係支持單程證嘅新移民去攞香港嘅綜援。拎香港的公屋，拎香港的福利，他都是支持香港政府在各個的層面上更加大力地支援單程證的新來港移民。所以就是他會不會是害怕大家抄回公民黨舊帳轉頭呢？也有可能的。第三個就是最無厘頭最戇鳩，我本人是最不相信，但也是一個非常有可能，亦都係令到大家心諗灰嘅可能性咧，就係、是、根本上楊岳橋呢個撲街咧，就係、是、由頭到尾都係入去當玩咁樣嘅啫。咁、你睇下佢，又成日都話去影嗰啲咩可愛相啊，係嘛？ 食嘢。 去美國咧，人哋就話去搞外交啦，係嘛？佢其實就不斷擺啲食嘢相上去啊，美食照係咪？啊，就三不五時咧就 upload 啲所謂 QQ 嘅圖，係嘛？擺啲自拍照。 唔係佢自己親生嘅， 佢係嘛？ 係啦， 就不斷擺自拍圖，甚至啊係喺呢一單嘅今次啊提交呢個單程證嘅條例草案之前咧，如果你要留意佢 Facebook 咧，早幾日咧佢係影咗一張咧自己攞住沓文件喺個 office 裏邊嘅相嘅，咁啊一定係佢助理影噶啦，係嘛？咁啊助理影住佢咧就擘撚大個口攞住份文件坐喺張凳嗰度，就嘿下個禮拜咧立法會就復會啦，梗係要準備啲準備好定啲發言啦咁樣。即係佢就不斷做呢啲嘢咧，不斷做 show 啦，係嘛？不斷搞笑啦，當自己係政治明星咁樣啦。佢要做緊乜嘢？佢係做緊議會嘅發言準備啦。佢一定要 show 撚曬出嚟啦。咁但係到真係你有嗰個發言嘅機會嘅時候，你就唔撚喺度。 佢由佢出選到依家都係咁噶。 其實我係好相信呢個講法噶。其實屌你老味，楊岳橋咧係由頭到尾都係當呢尾即係所謂立法會議員咧係玩咁樣噶。其實你不難明白點解佢嘅心態有可能咁？屌你有咩楊岳橋堂堂一個大律師，食好住好揾好係嘛？不愁冇生意，佢加入你公民黨呢個咁嘅離地中產貴族律師黨，其實佢求啲乜嘢咧？佢冇嘢求嘅，係嘛？佢又唔係求錢，佢係咪真係好真心為咗香港政治議程咧？係嘛？力都唔係好覺，咁仲有咩求咧？咪求威咯！咁咪玩咯，即係好嬉戲嘅心態， 好威好型咁樣咯，係嘛？咁你調翻轉話，即係又講翻轉啦。當年好多人屌柒游蕙禎、梁仲恆，話佢哋喺立法會宣誓上面玩。喂，你可以話佢哋嗰個動作係唔莊嚴啊，或者可以話佢好撚蠢係嘛？到今時今日都好多人屌噶啦，游蕙禎、梁仲恆好撚蠢。到今時今日好多人屌啊！但係好明顯，其實佢哋唔係玩嘅，即係我要強調呢一點，大家可以唔同意我。我係唔，佢哋冇可能玩嘅，因為呢兩條友係撲身撲命自己揾錢出嚟，係嘛？其實斷曬後路咁樣走去選，而且佢亦都唔似阿楊大狀咁樣有其他可以 resort to 嘅嘢，佢係真係瞓身落去。所以呢啲就係、是、亦都係政治學上面講得太遠係嘛？講一講啫。政治學上面有個爭論就係、是、究竟嘅應該有錢嘅人參選政治咧，定係冇錢嘅人參選政治咧？我哋今日就見到一個有錢嘅人參選政治咧，一個弊端啊，就係佢唔認真睇嗰件事，因為佢本身已經有地位有錢，佢唔需要喺議員呢個位置上邊咧去抌曬所有嘢落，所以就輕浮輕佻咁樣輕視呢件事。即係呢個我自己睇法啦，係咪啊？大家可以唔同意啦，係嘛？即係今日咧就其實就。有啲辛苦嘅，啱啱落機，其實咧，即係我右耳咧就仲係嗰啲氣壓塞緊，其實我就唔好聽到自己講嘢，咁但係咧真係好嬲，係嘛？就一定要鬧一鬧啦，係嘛？屌你咁樣，即係楊岳橋所謂話自己關鍵一席，又話必死， 次次都太 Q， 係啦，關鍵一席必死嘅覺悟 ，over my dead body， 快啲死啊！屌，真 係，咁你 turn out 選咗呢個關鍵一席落去，竟？做啲咩咧？咁耐以嚟，係嘛？除咗投票唔見人，係嘛？開會唔見人，今次啊犀利啦！今次啊， 直頭 又提高上限啦！今次咧直情咧，連自己提交動議案咧都唔見人。即係呢條友，除咗飲飲食食擺自拍之外，究竟做啲乜嘢？而即係大家咧咁，即係諗翻轉頭啦，諗翻轉頭啊！當年補選嘅時候，梁天琦同佢冚，你仲要有班人走出嚟話：，因為咧楊岳橋成個 package 好好，楊岳橋咧就好靚仔，咁所以我就揀楊岳橋啦。即係第一件事，我覺得梁天琦靚仔過佢啦。 幾靚仔啊！ 梁天琦靚仔過楊岳橋好撚多啦，楊岳橋嗰啲咁嘅唇紅齒白樣嘅，見撚到想 嗌一齊。哇！我聽到我次次聽聽楊岳橋講嘢，把聲走咗一中菜白。 屌啊！老尾佢咪撚就係嗰陣時中學嗰啲咧扮撚曬嘢嗰啲乖學生。 大家好，咁我哋咧今日咧。 是啊，就是好假的肥仔嗰啲朗诵咯。 好假的肥仔。 你大家各位观众有冇睇佢之前嗰个发言片啊？好笑啦嗰条片啊，你有冇睇啊？ 我有睇，但 冇睇都唔紧要啦。即系呢条友 唔重要啊， 好捻过分啊！咁啊，即系大家选咗佢上去，黄丝珠系嘛？咁多年嚟一直为佢护航，两年几啦？系咪冇记错数啊？两年几啦？两年几三年啦？ 两年几三年。 即系大家会否为当初拣错咗杨国桥系嘛？唔揀梁天琦，然之後話梁天琦，你唔使急嘅，九月補選我就會，唔係九月正式選咧，我就會投你噶啦。咁啊，話音未落咧，梁天琦就俾人 DQ， 轉個頭依家又坐埋入監獄。大家又會唔會反思翻當年你哋作出嗰個決定咧？啊，呢一段咧就好似係用楊學橋嘅語氣咧，係去講啲咁嘅説話啦。咁你聽到咧就即刻係非常之嬲打嘅。咁啊，今節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啊，下節咧就繼續講。咁啊，就由楊岳橋啊講撚到公民黨啦。今節咧就屌柒咗楊岳橋咧，撲你個街冚家鏟啦，係嘛？咁但係實際上咧，超越咗呢個個人議員以外咧，其實公民黨啊，以前係點樣喺呢個新移民嘅議題上面幫新移民咧，係嘛？佢又點樣係假仁假義到今時今日係嘛？道歉都唔道歉一句，就特登走出嚟話：，其實我哋係反對新移民嘅，係嘛？咁啊，下次翻嚟咧就同大家清算公民黨。好。